脚走天下，四不是水出奇兵，五将天天同飞渡，比连贵阳比昆明，敌人起家丢烟枪，我今城深甘如城，调虎离山西金沙呀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，毛主席。山西金沙耶， 金沙呀，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，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啊。 毛主席用兵真 四渡赤水出奇兵是长征组歌中的一首歌曲。1965年8月1号，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，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大型声乐套曲《长征组歌》的首场演出。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练的词汇、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，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性的壮丽史诗，气势磅礴，感人肺腑，被誉为我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《长征组歌》中的另一首插曲《过雪山草地》。 黄河大合唱共有九个乐章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第一部大型声乐作品。1939年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一座简陋的窑洞里抱病连续写作六天，完成了这部大型声乐名作。首演后引起了巨大反响，并很快传遍中国各地。黄河大合唱1955年被拍摄成纪录片，来听插曲《保卫黄河》。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，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，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，保卫黄河，保卫华北，保卫全中国。 新中国成立15周年，在周总理亲自领导组织下，只用了50多天完成《东方红》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。1964年10月，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以豪迈磅礴的革命气势和雄伟壮阔的舞台背景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演出，编创及演员一共有3000多名，创下当年之最。东方红共创作出9部大型舞蹈、18部歌舞表演以及6部大合唱，涌现出了郭兰英等知名歌唱家和舞蹈艺术家，以及流传至今的如《情深意长》《赞歌》《游击队歌》《南泥湾》等一大批传唱不衰的革命歌曲，成为新中国音乐舞蹈艺术的里程碑。下面要为你送出的是东方红插曲《南泥湾》和《赞歌》。 山，学习难难你晚，处处是江南，是呀江南。有学习来有生产，三五九律是模范，咱们走向前。 好了，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，让心情回归从前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 送光阴一个记号，余音淡淡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孤